第64集啊。我们一帮人乌泱乌泱的又回了猫咖，亮亮在门口骂骂咧咧，闪闪在安慰他，让他稍安勿躁，听到我们来了才露出了一点无助的表情。 调调监控。 吴贤臣进了屋，打开电脑，何元军他们不在，亮亮来开监控，一打开就看见小金毛在门口拉客，还拉了好几个。我欣慰地鼓了鼓掌，然后才看见一个鬼鬼祟祟的女人在门口来来回回走了很久，直到小金毛完成了营业额进了屋，她才靠过来。尽管她包裹着头巾，戴着墨镜和口罩，但我仍然从那双鞋上看出来，她就是张峰的小情人，是送她回来的那个女人。那双鞋我印象实在深刻，是一双黑色镶钻红底鞋，很性感，但穿得有些久了，漆面也没那么亮。我当时还想，要是张峰真的喜欢这个娘们儿，怎么连双鞋也不给人家买呢？他走进了猫咖来，四处张望了一下，正赶上小慧从屋子里走出来喝水。从监控里看，他一看见小慧就赶忙上前一把抓住了小慧，就往外走。小慧剧烈地挣扎起来，亮亮也过来帮着转，但不知道为什么这女人的力气怎么这么大，最终还是把小慧拖走了。他们就这样拉扯着消失在了监控摄像头里。 张峰怎么样？ 白沧海面色严肃地打了个电话，确保那边张峰还在，对着我们比了个 OK 的手势。事情走到今天这步，愈发的扑朔迷离了。我们四个跟着白无山去警局报案做笔录，又回到了家里，大家都饥肠辘辘，脑子都不会转了。吴贤禅变成大猫猫跟在我身边，用尾巴敲着我的背。 把小慧的妈妈叫出来问一下，不就知道到底怎么回事了？ 我往烤箱里放着芝士烩饭。 我饿了，等我吃饱了再问吧。我太饿了， 我这一天都没吃东西，已经要饿成真纸片人了。而且我总觉得哪里不对，就好像有哪一个扣子跟扣眼扣串了一样。我漫不经心地回想着刚才的监控，跟小慧妈妈之前跟我们说的那些话。那女人戴着口罩，监控录的声音又听不清，根本不知道那女人跟小慧说了什么，而小慧又全程没有说话，只在剧烈地挣扎着。饭端上桌，我们几个人狼吞虎咽起来。乌贤禅变成猫猫吃饭，嘴张得老大。 吃完饭沧海先别走啊，我们叫小慧妈妈的魂魄上来再问问。 招魂我们是专业的，但是审讯却不是。对于审讯这事儿吧，白沧海跟白无山才是行家，左右我们也报了案，他们帮着问一问也是应该的。吃完了饭之后，乌贤臣在空中画出了一道金色的门来，在门前念念有词，给足了下面鬼差的面子。可惜过了一会儿，门里出来一个穿着白衣服的青年，面带惶恐地站在我们面前。那人低着头说道： 猫大人，您召唤属下有何吩咐？ 乌贤臣打量着他，厉声问道： 你明知道我召唤的不是你，我且问你，卢慧芳的魂魄去了何处？上午本大人刚刚把她送回去，为何到了现在却天上地下都搜不到？ 这个青年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。 大人恕罪，小人确实没在下面见到过这个叫卢慧芳的女子的魂魄，还请大人明察。 你没见过？你是何人？我盯着这个人。那青年抬起头来，幻化出一瞬的原型给我看，那是一匹白色的骏马，体态优美，四肢修长，全身洁白，没有一丝瑕疵，眼睛如同葡萄般的圆润，湿漉漉的，带着一点天生的可怜。马面？我没想到地府的牛头马面真的是牛头马面，我一直以为这是个代称，没想到居然是真的。怎么就你一个人上来？牛头呢？ 他见我问话的时候，巫贤臣没有反驳，甚至还狗腿的在一边蹭我，便猜到我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，于是也诚惶诚恐地回答了我的问题。不过他似乎迟疑了许久，犹豫着要不要说出来。我看出来他在犹豫，于是也狐假虎威地说道：坦白从宽，你最好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。 毛大人，毛大人！ 马面用膝盖往吴贤臣这边走，声音凄厉地走了调。 莫大人，救救我，救救我呀！ 是什么？ 吴贤臣眼疾手快地一把捏住他的下巴，强迫他张开嘴，在马面的嘴里看到了一条小蛇，他的舌头变成了一条蛇，正在他口中嘶嘶地吐着血红的信子，三角的脑袋在向我们彰显，这是一条毒蛇。 哼，是锁蛇咒。 巫贤臣皱起了眉头，显然十分生气。这咒语听着没什么，但实则只要被施咒人动了要背叛的念头，或者想要说出真相，那么他的舌头就会变成一条不会叫喊，只会吐着信子的毒蛇，从而将这个人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哑巴，变成一个一说话就会伤人的恶人。时间久了，这条蛇会同化他的所有器官，最后变成一条真正的毒蛇。可惜啊，猫猫对于这种瓢形物体虽然有那么一点点的天性上的抵触与害怕，但如果要真的动起手，蛇虫鼠蚁都不是猫猫的对手。猫猫是这个世界上最厉害的猎手，不允许反驳。巫贤臣一手捏着他的下巴，一手拽住了仍在耀武扬威的蛇头，毫不留情地将他从马面的口中拽了出来。索性才刚刚同化一条舌头，对修为是没有损害的。巫贤臣捏着他的下颚不肯松手，急匆匆地说道： 老婆，拿块棉花糖来，要快一些。 我去厨房拿出我之前买的还没来得及吃的棉花糖，一股脑地倒进马面的嘴里，止住了血。随后巫贤臣念了个咒语，又轻轻碰了碰马面口中的棉花糖，那棉花糖变成了一条舌头的形状，重新出现在了马面的口中。嗯，不错。我看着那条粉白相间的草莓味舌头点了点头，又少女心又好看，就是需要担忧会不会化和容不容易得蛀牙的事。但显然棉花糖是目前能想到的唯一的柔软的舌头的替代品。我拍了拍马面的肩膀，往好处想，至少捡回来一条命啊。再说了，以后你跟人接吻的时候，别人就会夸奖你，你好甜啊，而你就可以心安理得地接受这份夸奖，而不用担心自己的情人味觉出了问题，多好，对吧？可能这个笑话太冷了，竟然没人笑，太过分了。刚换了个舌头，马面有些不习惯，有点大舌头地对着巫贤臣说道： 猫大人，十八层地狱的恶鬼的蛋糖啊。